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343集，魔头将至。 展昭用胳膊肘轻轻撞了撞惊讶的白玉堂。 安老板来了。 是个女的？ 谁也没说过安云墨是男人呢。 安云墨长了一张欢喜脸，弯弯的眉眼，天生的笑唇，看着很年轻。安云墨跑过来，先伸出手狠狠搓了搓展昭的脸，之后就摸着下巴开始围着白玉堂转。安云墨从前边转到后边，又从后边转到前边。展昭拽了拽安云墨， 烟劲挺拔，好卖相，脸蛋身材都是万众挑一的，那么好啊，功夫也高啊，不愧是天尊的高徒。 哎，你这是给白玉堂相面呢。 目若朗星，眸正神清，是个体面人。有多少钱财？ 反正不会比你少。 有性格，我可是昭昭的亲朋，你不拍我马屁吗？ 没拍过，不会。 哎呀，不愧是天尊教出来的，好有趣。 你们， 云儿，是不是昭回来了？ 这时门里跑出了一个大概30多岁的俊美书生。白玉堂确认了一下，这是个男的。 昭，你可算回来了。 那男子显然比安云墨要激动，跑过来抓住展昭的胳膊。白玉堂看了看抓着展昭胳膊的这位书生，无奈又来一个。展昭与两人寒暄了几句，拍了拍白玉堂给他介绍， 这位是安云墨安老板，你已经认识了。这位呢是吴天明，吴大哥，是安老板的相公。 相公啊， 展昭有意强调了一下相公两个字儿。白玉堂这会儿算是明白刚才展昭一股子讳莫如深的表情究竟代表着什么了，感情安云墨已经成亲了。吴天明还是吴一霍的侄儿，是魔宫第二代，应该比安云墨大不少岁，不过两人倒是很般配。众人坐下喝茶，吴天明比较正经的跟展昭和白玉堂喝茶聊天，安云墨则是搂着小五蹭啊蹭，又请小四子和萧良吃点心，一股孩子气。白玉堂有些疑惑，这名震大江南北的生意人怎么跟个小孩似的？ 其实真正的买卖都是吴大哥在做的，不过吴一霍的侄儿这身份太过吓人了，所以都挂了安老板的名字。 展昭说着对白玉堂眨着眼，白玉堂端着茶杯靠在一旁喝着茶，觉得这猫得意的脑门都亮了几分。听了展昭询问关于无忧散的事情后，吴天明点点头， 要啊，最近的确是有些不同寻常。 是吃药的人多了吗？ 刚好相反，是吃药的人突然少了。 什么？ 可是我听你们楼里姑娘说，就孟方圆好一些，别的什么地方都乌烟瘴气的，难道是徐梦瑶在骗人吗？ 她没骗人，别家药馆赌坊的确是乌烟瘴气，比如说输了钱大打出手，甚至错手杀人的，勒死姚姐的，喝醉了酒就杀了老板的，都发生过。 这么严重？ 但是近期吃药的人却是一个接一个的不见了，倒是平日安分守己的人一个接一个出事，似乎全城的人脾气都是一天坏过一天。 本来觉得是不是天气热了比较燥，所以脾气大呢，但是发生的越来越多就觉得很蹊跷，所以我让楼里的姑娘尽量减少外出， 也多加了人手看紧些买卖。 哦，那会不会和金顶山的金顶教有关系啊？ 安于墨笑了笑，吴天明叹了口气， 哎，就知道你会查他们。 那有没有线索给我呀？ 早给你准备好了。 吴天明走到房间里，拿出来了一份卷轴递给展昭。 那个金顶教一出现，我就觉得他不大对劲，最近更是越做越大。这里是一份我调查的所有加入金顶教的人的名单，还真不少。 展昭打开看，果然好多名字以及简单的介绍，看来吴天明下了不少功夫调查。 这是金顶教目前所知人员的名单。另外，其实金顶教最奇怪的是那只活的大金蝉。很多教众进去之后，出来都说金蝉是真的，还是活的，还有无边法力。 展昭听后想笑，将昨晚上撞到的金蝉偷袭徐梦瑶的事情说了一遍，听得安云墨和吴天明也是哭笑不得。 哼，闹了半天原来是假货。 展昭翻看着名单，又问了问老鸭谷的事情，吴天明和安云墨都不是很清楚。最后展昭就起身告辞了，他还想趁着天早跟白玉堂一起去一趟金顶山，顺便将小四子他们送回去。吴天明最后还嘱咐他， 哎，查这金顶教的时候要小心，常州府就在魔宫附近，所以一般江湖人谁都不敢踏足此地。金顶教既然有底气在常州府搞出那么多事端，估计有一定背景。 展昭点头表示明白了。安云墨往外送展昭，到了楼下突然拽住展昭。 昭啊，孟青回魔宫了，你知道吗？ 展昭微微愣了。一旁白玉堂没动声色，似乎没听到，带着小五和小四子他们走到路口等展昭去了。 他回魔宫怎么了？ 小梦昨天撂下狠话了，说有白玉堂就没他。 什么？ 你也知道宫里可有不少人疼他呢，那帮叔伯姨妈都是帮亲不帮理，你留神啊，小心有人找白玉堂麻烦。 展昭看了看特意走到听不到的地方等他的白玉堂，点了点头，神色却是有些担心。 不过真是人比人得死啊，白玉堂好气派，比小梦那是好了不止一点半点啊，而且明显年纪轻一点，但是人却感觉很稳重，果然是武学正宗的徒弟啊，一派宗师范儿。不过你放心，殷红明显喜欢白玉堂多一些，吴叔和红衣他们回来也有将白玉堂夸得天上有地下无的。 嗯，这样 你要不要跟殷红说一下，以免宫里疼小梦的人搞小动作对付白玉堂，我能帮你传话。 安云墨见展昭似乎很担心就提议，展昭想了想却是摇摇头， 不用了。 真的不用？ 放心吧，白玉堂要是这么容易对付，那就不是白玉堂了。再说 嗯， 有我在呢，怕什么呀？谁想捣乱别栽我手里。 展昭说的安云墨一缩脖子，也是魔宫众老对谁都有辙，就对展昭没辙。跟安云墨和吴天明告别，展昭和白玉堂一起回去了。吴天明走到安云墨身后， 情况怎么样？ 我觉得那些来找白玉堂麻烦的老鬼可能要倒霉。 可以想象，毕竟是天尊的徒弟，当年三百魔头闹天尊，还不是一个个的都被收拾了。 我开始期待了。 白玉堂和展昭一起送小四子和萧良回展府路上，展昭继续跟街坊打招呼， 萧良和小四子边走边买小吃。白玉堂和小五走在一旁，一如既往的无声无息无表情。不过走着走着，白玉堂忽然感觉到似乎有人正盯着他。他没动声色，继续往前走。当年三百魔头闹天尊的事情，白玉堂也有耳闻。据说是魔宫三百魔头不满天尊跟阴侯为敌，三百个人挨个偷袭他。天尊也不在意，反正就是去一个逮一个，最后将三百个都逮住了，打包还去了魔宫。从此之后，魔宫众人才都老实了，对他也很尊敬。出了孟清这茬，白玉堂就知道自己的魔宫之行未必会很顺利，不过也无所谓，白玉堂早有心理准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看来几个来几个逮几个，到时候一起打包送回魔宫。这也是为什么天尊和阴侯都提前走了没一起来的道理，他俩在的话魔宫众老不好动手。换句话说，想要心上人就自己摆平心上人的亲属。天尊和阴侯那是给白玉堂一个昂首挺胸进魔宫的机会。白玉堂微一挑眉，看了看前边被各种街坊围住问候的展昭，想要和展昭走下去就要过魔宫三百魔头那一关，不把三百个都摆平了就不可能得到承认，自然的也迈不进魔宫的大门。白玉堂淡淡一笑，突然看了不远处黑漆漆的巷子一眼，巷子里几个黑影往后一缩。 亲娘啊，那是天尊年轻版不？ 好吓人呐，想起那时候的事情了。 会不会和天尊一样厉害啊？ 可是他看着好老实，应该不如天尊坏吧？ 你说欺负他，昭昭会不会生气呀？ 可是要知道他配不配得上昭昭。 怎么办？ 按计划来吗？ 好，分头行事，给他好看。 好。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